关注。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欧盟驻华代表团携28个欧盟成员国在世贸天街举办欧洲风情街活动，活动让北京市民切身体会欧洲文化，请听报道。 进入欧洲风情街，市民首先领到一个特制的欧盟护照，在各国展位上走一圈，回答对问题就能获得印章兑换奖品。 你好，捷克的国旗有几种颜色？ 3种吧。 答对了，答对了。 立陶宛的天然琥珀饰品，保加利亚的玫瑰蜂蜜，捷克的儿童绘本，各国展位上摆满了本国的特产。希腊展位的工作人员热情邀请大家品尝来自克里特岛的白葡萄酒。 We have a history more than 5,000 years. 希腊有5000多年酿酒历史，最古老的一个酿酒的岛叫做克里特。然后那个岛上面呢，你是可以找到一些酿酒的遗迹的。但是希腊酒的知名度是在国际上不是很高。那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想要把它引进中国。 欧洲风情街已经是第2年举办，目的是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让中国大众了解欧洲。特意带孩子前来的李女士说， 我想让她了解一下各个国家的不同的风土人情啊，大一点后再出去去看，就更加能看得懂一些东西。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3年初，北京人艺的古装大戏《天之骄子》以全新阵容重排上演，一批青年演员走向舞台中央，让人眼前一亮。5年之后，青年一代与天之骄子一道完成了一次成长。目前这部剧正在首都剧场进行新一轮的演出，带观众去寻找熟悉的历史人物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这部剧将演出到本月26号。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联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圈。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圈。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匠中翘楚。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本次演出季的重点剧目之一音乐剧《近乎正常》将于10月20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依然天气晴朗，风力有所减弱，气象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1度左右，天气很凉，外出或晨练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本市依然是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比较适宜大家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45%。 明天白天 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一，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11度到23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长袖类服装。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艺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特约播出。10月5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天桥盛世出品演出的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现场交响乐队演绎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号称晚清奇案，戏中戏形式再现京剧经典名段，让您有的听有的看。订票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即将于10月5号到7号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绝代名伶《杨月楼》身世跌宕起伏，名家演绎经典戏曲在当代剧场的全新呈现，唱响爱恨纠葛，好听好看，顺眼顺耳。订票请查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本节目奖品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京剧《对花腔》讲述了隋朝末年兵荒马乱时代的一段壮烈的发妻寻夫的故事。该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脍炙人口，广为传唱，因其少见的文武场和老旦老生同台搭档，成为了独树一帜的京剧剧目。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京剧《对花腔》。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 我是尚远。 那今天我们其实特别要聊的是一部京剧，叫做《对花腔》。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北京京剧院的青年领军演员，同时也是这一次《对花腔》的女主角侯宇，欢迎侯宇。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京剧院的青年领军演员，同时也是在这部戏当中饰演另外一位角色的男主的张凯，欢迎一下张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了《对花腔》这出戏啊，我觉得尚远应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哈。这出戏其实是一出非常老的戏，也是自古以来非常有名的一出戏。 对，应该说很多剧种都有这个戏，比如说豫剧演的就特别的出名。咱们京剧的《对花腔》是不是也是跟地方戏移植来的？ 对，是从河南豫剧移植过来的。而是在80年代初，当年为我的老师郑子如老师量身打造的一出文武老旦大戏。 文武老旦大戏，这出戏其实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语言讲，就是一个陈世美的故事哈，但是另外一个陈世美的故事。 不完全是陈世美，他跟陈世美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拿现在的话讲，可能有一点点渣，但是呢，他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 他人嘛，他不可能是好人或者坏人，他是很、他是很丰富的人性，是吧？ 对，就是很真实的演了。 对，他 演了一个负心汉的故事。 我觉得任何一个男人遇到罗毅遇到的这样的事情，都会就是踌躇一下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讲的是隋末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姜桂芝他们家呢就救下了一个就是正在进京赶考途中啊，就是昏倒生病昏倒的一个男子。 那咱们北京话说就是倒卧。 对对对，然后呢接到家里之后呢，给他精心调养，就把他救活了嘛。然后呢那个一看这个男孩子天资聪颖啊，然后就教他练他们这个姜家的花枪，就是这个女主他们家祖传的这个一百单八式，祖传的武艺，那个花枪，叫姜家花枪，主要是姜桂芝教授罗毅花枪的这个内容， 就是说这个救下的这个少年叫罗毅， 对， 赵本山。演的这角色， 对的对的，两个人就互相产生了情愫，非常美好。每天就是在学习花枪的途中吧，就是眉来眼去的，反正是。 后来他们俩就 产生了感情。然后呢，这个事儿就让这个姜家的这个父母啊，这个察觉到了，然后就说，要不然你们俩就结婚就得了。然后就做了一枚姻缘，然后呢结果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进京赶考的日子又提上了日程，他又要罗毅又要去赶考了。但这个时候呢，姜桂芝跟罗毅已经就是结婚了，并且呢他好像刚刚身怀有孕，然后呢也万般无奈，只能让罗毅去进京赶考，因为他原本就是当时就是要在上京赶考的，然后才中途路上病倒了，在姜桂芝他们家休养， 所以就进京赶考了罗毅。 对， 可是后面的事情是另外一个反转。 对，后面的事情是一晃就是40年以后，这出戏起幕就是在这个时候起幕，就是姜桂芝在就是一个剪影的那种感觉的雕塑的那种感觉，他们看看他儿子孙孙在练花枪。其实他这个是一个拿英语的那个时态来讲，就一般现在时，就是人家肯定就是天天就是如此。 对， 就是太阳还没升起就开始练祖传的花枪。 嗯， 所以说这个埋下一个什么伏笔啊，就是他这个儿子和孙孙学的姜家花枪啊，那绝对是正根儿。 对， 就是而且是学的全套的。罗毅当年进京赶考的时候，他走的匆忙，他有那么几下子没学会。 哦，就是埋下一伏笔。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是爷爷、父亲、孙子，就是三代人都是姜桂芝教出来的。 对 对 对， 没错。那这个时候罗毅在干嘛呢？ 这时候罗毅啊，他们就是失散了。这40年，姜桂芝一直都在找他。寻找她的多年失散的丈夫，是因为那时候兵荒马乱的时候，姜桂芝一家人有迁徙。其实罗毅在这么些年也找姜桂芝，但是他俩就是阴差阳错的，就彼此都没有找到对方。 那会儿没有微信的， 没有 电话， 也写过不少信，但是没有收到， 没收到 呢。可是姜桂芝人家就是在家里带儿子带孙子传花枪，人过日子，人家一直在等罗毅。可是罗毅那边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在瓦岗寨上又和秦琼的姑姑结婚了。 秦琼的姑姑。 秦氏， 咱们这男同胞差点意思啊， 也无奈了。 后来这个瓦岗寨来了一批英雄，然后呢找姜桂芝这个借粮，在对话途中他才知道这个瓦岗寨上也有人使花枪。谁善使呢？就是罗成，就是历史里面就是人物性格特暴烈的那个 罗成。 对，脾气特暴的那个罗成， 白袍小将啊。 对，但其实现在这么分析，他应该是随他妈，对不对？就是你娶的那个秦氏嘛。 这罗成是罗毅跟这个秦琼姑姑生的孩子。 对， 罗成。 所以他脾气那么暴，完罗毅那么怕秦氏，就不敢，后来们不敢相认姜桂芝。我觉得罗成这脾气应该是随秦氏。然后说明秦氏是一个母老虎。 所以这罗毅一直就没有跟秦氏说他有前面一段的婚姻。 对对对， 而且呢在瓦岗寨上所有的英雄们也都不知道。 这 事儿就变成他自己心里的一个 秘密， 小秘密了。 什么时候撞上了 这个瓦岗寨的英雄们上姜桂芝他家借粮，完了左问右问说的啊，谁使花枪？说罗成使花枪。说罗成多大年龄啊？说年正少。 年正少就是将将成年的嘛，那个时候、人说哎，那不会是他，人说还有什么老英雄善使画像，说啊，罗成虽然年正少，还有个罗毅是个老英雄，然后全家的人当时就震惊了。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世间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就问他多大年纪，祖居何地，啊，是怎么怎么，他说啊，年过花甲61春，什么祖居山东什么什么什么，一下就觉得哎呀，就是这就是我寻找40多年的丈夫， 吻合了。 然后带着粮食，让儿子跟孙孙带着粮食给瓦岗寨送上去。然后在与此同时，再告诉罗毅，就说失散了40年的原配妻子，哎，在你们那个瓦岗寨山下的龙口村，等待你来去接他。啊，这个她这个女人啊，在40年中为家庭默默的一直在付出，就是这个女人是情感是特别丰富的，而且这40年怎么过来的，很艰难。 那好，我们就很想知道，罗毅当他看了这个信，找到了他40年前的结发的妻子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当时心里特纠结，就怂了。你来说一下。 很矛盾，很矛盾，就是因为这个。这戏里边这个秦琼说了，因为他姑母也在那儿嘛，所以说这个罗毅为了顾及这个秦氏的这个 感受 吧，就非常非常的纠结，这边是姜桂枝，这边是这个秦琼的姑姑，他自己现在的这个老伴儿，所以说他很矛盾，内心很矛盾，他就是因为这个矛盾，所以说他后边的戏啊，那罗毅这个角色呢，在整个这个戏里边戏份不是特别重，但是特别重要。哎，又有唱，又有打，又有这个表演，哎，都是从哪里边来，都是从就是这个矛盾当中来的。其实他要当时要认了，也没有这个故事了，就没有后边这个开打呀打架这个故事了。哎， 就是， 所以说他这个戏有意思就在这儿。 对 啊， 就是说这个姜桂枝找到了罗毅，但罗毅呢因为对于现在的这个秦氏的这个妻子啊，有一种惧怕的心理或者很纠结， 对对对， 所以就没有认姜桂枝。 是， 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 对对对， 姜桂枝也是一个烈女嘛，忠贞的烈女， 对对对， 所以就开始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对话枪。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戏才开始有一个叫高潮了。 对，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对，那后来结局其实是谁胜了呢？ 那是就有一个唱词就说。那个打着打着一半的时候，姜桂枝就说：“你的枪法本是我教授，班门弄斧，让人冷笑一场。”就说你还没有学全呢，你知道。所以最逗的是，那个时候他的姜桂枝的小孙孙罗焕上山去找他爷爷的时候，碰上这个那个 罗成 对，碰上他的叔叔，然后呢他叔叔罗成啊就被这个罗毅洗脑了，就说这不是就因为他对自己的儿子怎么能说我还有一个别的家庭，他说不出来，他就骗罗成。可是罗成挺实诚的，下山就把这个姜桂枝 去打架去了。 他说他是奸细，那时候瓦岗寨上也是哈，就是他说那个小罗焕是奸细，然后把这个他爸爸教给他，他说他是罗家枪法，跟那个小罗焕使了一溜够。然后小罗焕说：“哎，说你说你这罗家枪法，他说我们家才是正哥，我们是姜家枪法。”他也挺实诚的，就给他也来了一个变。可是人家姜家枪法就是人家是祖传的，是实兽，我们家。然后他给他叔叔就从马上挑下来，摔一满脸泥。 就是侄子给叔叔给打了，给打败了。 对，然后最后大家伙都劝的时候就说那个。这是你的叔叔罗成，然后小罗焕说什么？他刚才还让我跟他叫爷爷呢。所以就是这个戏整体来讲特别诙谐幽默。 整体这个戏啊，就是前边108句的时候是一个高潮。这个戏啊，就是首先故事情节很好，再一个呢，就是在编排，就是整个剧目的这个编排上边，它有两个高潮，一个是这个108句的时候，哎，非常好，到包括到最后开打，包括高波子。哎，这个戏就好看，反正情节包括这个每个人物的这个形象，哎，都很有意思，所以说这个戏比较受大家就是很有看点吧。 就是说它层次非常的鲜明。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戏呢在80年代就已经非常火了。 对， 由来已久。 郑子如老师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这个唱这个戏。 当时还在学院是吧？ 对，这个 实验京剧团。 对，这戏最早就是 成立了一个实验京剧团， 中国戏剧学院。 对对对对，中国戏剧学院。 这戏本身就是给这个中国戏剧学院，他们当时就整个这个班 哎，就是由奎生老师编剧嘛，就是这个编的这么一改编的这么一 作曲是关亚农老师，也是他传世之作，包括高波子一百句啊，这两段特别的，还有一段嬉皮啊，接近娃娃调，但他不是娃娃调啊，然后那个。这三段主要的唱段特别脍炙人口，就非常经典，就谁听了谁都觉得好听。在那个年代，就是说有这样的创作，而且今天的人去听京剧哈，就觉得就是这个腔调，他们都觉得特别的能理解，能喜欢。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在对花腔当中侯宇的这个唱段， 叫孙儿你与我素被纸砚这一段。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嬉皮的，哎。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侯宇演唱的其中的一个片段。大家可以感受到，侯宇虽然年纪小，但他饰演的是老旦的角色哈。 对的， 这个京剧里是生旦净末丑，这个侯宇一直是演老旦，从四岁就开始学戏了， 三岁就开始耳熏目染，就会唱了。 嗯， 其实我小时候学戏就是受家庭的影响， 梨园世家。 我爷爷是这个原来上海云先生的那个科班 荣 春社的头科荣字辈的老艺术家。 嗯，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家里所有的人啊都别干这个。 那怎么又学上了呢？ 然后，所以我们家里人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没干这个，然后他们天天都听。天天都唱，因为他们太喜欢了。 嗯， 我就受了这个熏陶之后呢，我就听什么我就会什么。 嗯， 就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今天选择这个行业也别就是说觉得京剧人苦行僧啊，或者是付出很多什么的。当年你就有这个苗头，你往这儿走了，这就是命运。你既然走了这条道了，就把它走好。后来 所以才有了今天对花腔再一次在长安大戏院然后带给大家。而且呢，你是80后吧？ 哦，是80末 哦，80末快90后了。对，所以是最年轻的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一波年轻人哈，而且唱的是由来已久的这一出老戏。那这一次我们在演出的时候跟之前会有一些不同之处吗？比如说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设计？ 是这样，我们这个京剧这个戏啊，就是上远知道我们不可以自己去改动什么，但是我们随着我们年龄阅历和感受的不同，就像是你就像中国的厨子厨师炒东西似的，不一样的厨师不一样的感悟，同样的宫保鸡丁他炒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嗯， 啊，比如说我唱这个和别人唱这个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时间啊，随着我的那个思想感情的变化，人生阅历的增加，我会有源源不断的感受和领悟。这个人物的改变 确实是这几年对花腔这个戏是侯宇唱的比较多的一个戏。 是 基本每年都演啊。 怎么说呢，这真不是全出的，不是。但是清唱基本上月月都唱。 月月都唱。 因为他太经典了。然后比如说那高波子空盼望那段他太经典了。这个戏在北京的舞台上可能有两年没有演了。然后我跟张凯呢，我们在上海的舞台上，今年1月12号在上海逸夫天蟾演这个戏的时候，上海的观众热情到爆，谢幕谢了四次。然后那个张凯老师这个也是谋上了那天。受了一点轻伤还。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将要在10月3号在长安大戏院上演的对花腔。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段广告，一会儿见。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尤太成、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张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一声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凉一把，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五度倾力呈现。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 八十七点六，演艺群英会。 本节目奖品由巨星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四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十月五号到七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京剧《对花腔》讲述了隋朝末年兵荒马乱时代的一段壮烈的发妻寻夫的故事。该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脍炙人口，广为传唱，因其少见的文武场和老旦老生同台搭档，成为了独树一帜的京剧剧目。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京剧《对花腔》。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将要在十月三号传大剧院上演的京剧《对花腔》。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嘉宾主持尚远，欢迎尚远。 大家好，我是尚远啊。只要我来了，这咱们这演艺群会基本就是跟戏曲曲艺有关系。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两位80后的新锐的青年演员，一位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青年领军演员侯宇，欢迎侯宇。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也是在这次《对花腔》当中饰演重要角色姜桂枝的女主啊。好，那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同时也是在这部戏当中饰演男主罗毅的张凯，欢迎张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特别聊到了《对花腔》这出戏，其实从八十年代就已经非常火了，到现在由来已久。应该说每一代人心中对于这一出《对花腔》都会有自己的一种印象，或者是期待。我们先问问侯宇吧。侯宇，因为你快要九零后了哈，也是比较年轻的一波这个京剧演员，你来饰演老旦本身就是一个很跨越的一件事儿哈。然后呢，你又是在这部戏当中从头到尾都是老旦，而不是说在姜桂枝年轻的时候用青衣的唱法呀、花旦的唱法。 我老师曾经这样演过，但是我暂时我还没这么全才。 以后可以 尝 试 反串，反串一下小花旦啊、青衣啊，在前面把这个加上。我觉得如果要是演这个的话，会有好多好多的人来看。 其实这个戏我觉得特别难。其实从郑子荣老师之后演这个戏的老旦演员也不是特别的多。 对，而且他们演的这个也不像郑子荣老师他形成自己的版本了以后。 后，他加了很多，就是因为他是文武老旦的先驱，他加了很多他力所能及，然后他又觉得符合这个人物很精彩的一些武的方面的东西，所以很多人，比如说他在设计方面还是偏文戏一点，就偏宝唱啊，或者因为动多了又怕你喘不上来气啊，或者什么的。对，而下场什么的也没有这么多东西，是吧？然后郑老师在合理的安排，有的人比如说狂耍，那也不符合人物感情。他是姜桂枝武艺高强，这个他是一个帅才，就是虽然说他这不是说什么战场，但是你看他的那个披挂什么的，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女人。他所以他不会就是说在下场中耍那些让人觉得特别那个低级的那种武的那种东西，对，所以都是在一定的人物的塑造上可以加进去的一些东西，就是武戏的成分还是比较多，可看性更刺激一点。 对于侯宇来说，你觉得最大难度是什么？ 那唱我们像我们这个小时候的基础哈，文戏基础是相当还可以，但是武戏基础真是薄弱的一方面，因为。像郑子如老师，他当年为什么创立了这个戏，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条件太全面了，所以就为他创立了很多文武老旦的剧目。那像我们从小的时候都是文戏的那种基础吧，然后当年刚开始练的时候，真是觉得就是恨不得给自己就是撂那儿了，就是。对， 因为的确这个在北方的传统老旦剧目当中，扎靠的戏可以说太少太少，几乎没有、啊、 对，但是在如今才活跃在舞台上的扎靠的老旦戏就是这个、 就这一个， 哪怕别的有编过有演过，但是没有那个就是一直在唱没有的。 好，我们再问问张凯吧。相对于侯宇来说，张凯来演这个角色，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这个戏这个罗毅啊，他因为也算是严格来说也算是一个武将，只不过说是年纪老了啊，带着彩髯袄啊，他扮演的是一个老年形象。这个戏呢，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因为这个，首先从唱腔上说吧，因为老旦后边唱高拨的啊，这个所以说对于老生的这个嗓音的要求其实很高，虽然唱不多，但是调门很高，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再就是在开打的时候，因为老生啊，这个对于刀枪靶子呀，就是如果说没有很好的基本功啊，他这个抄起靶子，因为我们有小快枪啊，比如说还有这个包括圆场，对于基础的要求很关键很重要，对于我们这个老生行就是说这个基础的要求很高，所以说想具备又要嗓子还要这个唱腔还要过关，包括靶子啊，包括圆场啊，所以说对老师要求挺高的。其实这个活啊，就是戏份虽然不重，但是呢整体对于整个戏来说重要性非常高。再一个就是跟老旦这种配合，而且是说我刚才说了，老生抄起枪来打靶子有难度，但是如果说把这个就是说抄起靶不光要打靶子，还要就是在打的当中还要有表演，哎，这个也很重要。对， 这表演是什么方面的表演呢？ 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这出戏就是说表现这个罗毅这种复杂的这种复杂纠结的这种心情 心 啊，这种内心要通过这个脸上、通过眼睛、通过面部这种表演要表现出来，要让观众就是感受到罗毅这种复杂的这种心情，要通过表演，要通包括打的时候打的，其实啊他内心也不是在真打， 对， 其实他就是在含糊的打，他心虚，所以说呢，就这个东西，如果说想很好的表现出来，传达给观众，这个来说应该是比较难的。 而且呢，这个罗毅这个角色，我个人认为啊，他是很诙谐的。 是，因为他本身这个戏啊，应该算是一个喜剧啊，是一个大圆满啊。 他本人的性格不诙谐，但是在这种尴尬的境地当中，他的种种表现就显得特别诙 谐。对，我们所说就是说这个罗毅穿着靠呢。哎，这穿着软靠呢，所以说他是有身份的，哎，所以说他还不能折面，但是到最后是以这个喜剧效果结束的啊，就是说是哎，到最后认错了，所以说他有意思。这个戏呢，就是我通过跟侯宇演过这么几次吧，哎，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效果非常好，而且就是罗毅包括头喽见这个程咬金的时候，包括唱。 包括这个各方面，其实都有设计。 嗯， 我觉得这个戏就它不是说很水的就过去了， 嗯， 它不是说是一个配演，就是说搭两句词儿就过去。这个，而且都有准数的。 嗯， 你包括我们打的靶的，包括跑就是后边圆场跑几圈，怎么都是有准数的。基本上跟这个郑子如郑老师这个就是这个原牌的这个版本， 嗯， 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对， 所以完完全全按照那个版本弄的。因为这种戏，怎么说，就是因为在郑老师他们演的时候，已经相对来说已经很经典了， 打磨好几版， 很打磨的已经非常好了。 郑老师的一个版本， 对，所以说我们在排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在学习当中，我们基本上按照一字一句，就是基本上按照原版来，就是等于说是复制了一下， 嗯， 就是按照原版本，包括打的靶子，每一下我们都是按照原版本这个复排的， 嗯 啊。 那么张凯这些年在我们京剧院这个戏唱的多，学的多，也刚拜的师，然后得到了很多锻炼。他是为数不多的，就是能唱这个罗艺的这个文武老生里面，就是素质这么综合的人。 嗯， 因为你又要能打能唱，那你还因为他这个戏呀，啊，他很逗的。这个中国戏校原来编的这些戏都是挺牛的，就是他都是一颗菜精神。你看台上就这么几个人吧，人人都得是角儿，都得是演主演的，他才能把这个人物诠释的好，都特别全面，这就符合了中国戏校当年的那种培养学生的一种核心的精神。 没错， 就是必须要全面，必须要综合素质高。那个调门是老旦的调门，一般的老生都唱着费劲，在调门跟我是就是女人的调门跟男人的有时候还不一样，在调门跟我一致的情况下，他还有很多武打， 嗯， 这个就 很难，还得跟上趟， 对，然后还得手里把子脚底下这各方面，就是说白了，其实我费多大劲儿，他就费多大劲儿，因为我就是跟他较这个劲。 这个戏啊，就是这个戏啊，就是你比如说每个人物形象都很饱满，哎，都很重要。你比如说这个罗焕。 对 啊，陈宇扮演的罗焕，包括李阳扮演的史达奈啊，曹阳扮演的这个 尤通 啊，尤俊达， 哎， 包括这个程咬金啊，包括罗成啊， 罗松啊， 哎，每个人都有戏份，在这个戏里都有戏份，所以说看点非常多。 对，而且就全台的人都是对综合素质要求特别高的，也就是说其实全台的配演人家都是主角，人家素质都相当好才能陪我去演这出戏。这出戏很挑演员， 对，包括这个罗焕里边有很繁重的这个动作，有很繁重的这个， 因为他这花腔就主要是全套这花腔主要指着这个小孙孙罗焕把它体现出来。 嗯， 而且他那个靶子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是环环相扣的。 对， 当年编这个戏的时候，比如第一场他们在瓦岗寨这个壮士来借粮的时候，他们跟小公子在花腔中使的那些招，跟后头这个罗成从山上下来跟他的那个亲侄子两人不知道打起来了，然后使了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白蛇吐信吧，什么什么什么那些招数吧什么的都一样。然后到后来我见到老罗艺，我们俩对的花腔，就你就发现他是千变万化的一个套路。 嗯， 就是他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前面我们是这么练的，中间打起来是这么着，完了后头我跟他对这个花枪，你会发现很多招数都是这套里面的，所以他是有这个导演设计的，非常精密的一个。 对，这个对花枪之所以在80年代的这些一直创作的剧目当中，这么成功，而且这么多年来都有人演，都有人唱，我觉得跟他当年编排的这个戏有一个特别独特的风格。 对， 无论是唱腔， 对， 还是练，还是设计， 对， 他完全就是这个戏的风格，别的戏里没有。 对， 是， 独树一帜。 嗯， 而且很清新。就是现在的舞台上吧，比如说老的古的老戏啊，或者什么，都就是。其实是应该老戏新唱的，就是你不要动老先生的这个精神的这个结晶，但是呢你必须得唱出，对，你必须唱出新意，唱出你自己。现在老戏很多都比如说唱的有点让人觉得尘封，有一点就是不是很清新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新戏，像新戏有的时候呢又比较贴近，我们得找老戏的那种感觉什么的，你经常会有这种风格出现。所以对花香这出戏呢，就是它比较清新。 嗯， 像我们当年在就是今年1月份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我的那个当时合作的那个朋友写的有一句话我特别同意，就是为什么沪上增添什么一树新风， 包括这次我们秋天在上海在做的八珍汤也是这么写，就是说他，我就希望看京剧能看到一束新风，而不是说就是说风尘的那种感觉，就是上面有一层灰我刚给挖出来擦擦，不是这样。我希望大家看，哎呦，这个东西既是传统的怎么就那么当代。 嗯， 哎，对花腔就有一种当代风。 嗯 嗯， 但是这个戏在当时算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创新了。 对 啊，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就是相对也有很多 有争议， 哎，有争议。但是呢，现在看呢， 现在也有， 现是，但是现在随着我觉得随着社会这个观众这种需求吧， 嗯，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戏，相对来说大家应该是比较能接受的。 对对对， 啊， 嗯， 特别是这个。当中的唱段我们都知道，这个李明远老师是传统老旦这个表演的佼佼者， 嗯，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还在中央电视台看到过李明远老师教这 个 对花腔， 哎， 所以就足以证明他的这个声腔上的魅力， 对 这些老先生老艺术家， 对， 哎，都很叹服，都很喜欢。 对， 嗯，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这个老旦好像之前好像还没有高波的唱吧。 嗯， 这个 应该是没有， 传统戏里面 真的应该是没有， 对， 啊， 第一次。 下面我想请侯宇谈谈啊，我知道，您有两位师傅啊，求包括在向郑子如老师学习，您的老师很多， 哎，对， 您可以下面跟大家来谈谈，比如这个李明远老师、赵宝秀老师，包括郑子如老师，他们教戏的时候都有什么特点？他们这个性格都有什么差别啊？ 他们，你像我的两位师傅李明远老师和赵宝秀老师，一个是这个老，就是李多奎先生，就是老李派的这个传承人，像李明远老师哈，他是李先生大弟子。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赵宝秀老师呢，他是新理派奠基人李金泉先生的这个最得意的传承人。完了呢，我等于是。我同时继承着老理派风格和新理派风格， 嗯， 然后但实际上我就琢磨，我说这两种风格呢怎么就是说他们怎么形成的，后来才慢慢的通过学习，通过老师讲解才明白，实际上这是一脉相承的。因为过去李多奎先生他在教弟子的时候，他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因材施教， 嗯， 教女弟子他就希望你不要带太多词音，希望你的声音厚重，哎，接近男性化一点。然后教男弟子的时候呢，就希望你不要有太多雄音，希望你多接近女性化一点。所以这样呢，就是刚柔并济之后啊，你就发现就是李多奎先生教出来，你比如说像王玉民老师和李金泉先生，他们的这个声音出来都非常的有慈母的感觉。 嗯， 你看他的那个李德奎先生的女弟子，像李明远老师啊，包括林雅文老师，我这都是教过我的。那么还有一些那个像赵明华老师啊，什么，哎，还有那个什么，包括刘桂新老师什么这些，你感觉他们唱的都挺横， 嗯， 就是都挺有雄音的那种，就是那种词音少。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利于他舞台风格上，人家听着哎就觉得受听入耳。你比如说一个老太太，然后她唱的就是那种。比较这个阴柔一点，可能老旦的那些刚的那些东西支撑的那个腔的那些东西就会觉得软，但是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出现两个这个风格呢？我觉得它是一脉相承的，由于这种传承下来。然后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哪怕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这儿我是打个扫，或者那儿我不打扫，或者这儿我搬，那儿我不搬，但是他们的实质是非常相近的。打一个比方，哒哒哒啊啊啊！在这儿你肯定是要搬一下，哪怕你这儿我一个腔搬俩腔搬，你到这儿你都是这实质，你要达到的尽头都是那个点，只不过是方式方法不一样。所以就说学东西的时候，我在两个师傅这里也是有很多体会，然后呢。除此之外，就是郑子如老师也是常年教授我的。然后他就是他是最早是跟王玉民老师的那个学习的特别多。然后他中国戏校的那个这个基础打得又很丰富，所以我就觉得，从王玉民老师、李金泉先生到李德奎先生这三位老旦非常有建树，对老旦行当起到了很大的奠基作用。发扬光大的这三位老先生的。这个最得意的门生，我就说都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吸收到的艺术营养养分， 很丰富。 对。 那么在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啊，请两位主演再用一句话来邀请我们的听众一起走进长安大戏院，然后在10月3号来观看你们演出的京剧《对话腔》。侯宇， 好的，欢迎大家在10月3号下午2点走进长安大戏院剧场，来看我们这出精彩的文武老旦和这个文武老生对决对话腔的一出好戏。 嗯，好，张凯， 欢迎这个观众朋友们走进剧场啊，来现场聆听我们这个青年的这种组合给观众们带来的这出对话腔。 对，我其实挺好奇，两个人进行这样一个组合，就是相互的配合，它有难点吗？ 一般从老生跟老旦在一块配合的戏啊，并不是特别多，真是不是特别多。 哦、 因为 老生老旦在一起不是特别多 啊、不是特别多，在传统剧目当中也不多。 青衣里面对的戏特别多， 老生青衣啊，包括花脸啊，这种合作比较多。这出戏呢，其实罗毅啊属于一个算是一个配演， 嗯 啊，但是呢戏份呢，就说这在这出戏当中呢，应该是挺重要的，确实是挺重要的啊。比较，其实我们是辅助这个老旦，这个能够更加就是能够更加出彩吧，啊，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老生在衬托老旦，但老生是其中很重要的线索。 对。 所以还是最后邀请大家在10月3号走进长安大戏院，在下午2点去观看由侯宇和张凯主演的京剧对话腔，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来自于80年代这个版本的这种经典的回味。好，非常感谢，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好，也非常感谢邵远。 谢谢。 好，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弹耳朵。